三，你是韩国人还是日本人？ 我是日本人，他是韩国人。 他是谁？ 他是我的朋友。 他叫什么名字？ 他叫英子。 他很高。 你也不矮。 你是韩国人还是日本人？ 我是日本人，他是韩国人。 他是谁？ 他是我的朋友。 他叫什么名字？ 他叫英子。 他很高。 你也不矮。